算没有天再苦再难，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，永远其实并不遥远。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，平凡的只有吃饭洗碗，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。 别那么骄傲，我随时可能走掉，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，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，如何是好，你欠我一个拥抱，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，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时间又到了下午的17点钟，接下来由主播乔一带你一起收听今天的资讯。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期发现违法有害移动应用，主要危害涉及隐私窃取、恶意传播和流氓行为三类，具体 APP 包括生存战争盒子、简单相机、抖点短视频、完美女神修图、生日提醒管家。手机上如果有这些应用，请尽快卸载。国家发改委要求各地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，绝不能避重就轻，明降暗升。近日在河南郑州，中国第9批赴南苏丹维和部队第一梯队165名官兵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告别亲人，出发前往南苏丹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。中国熊猫金币在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挂牌，我国黄金市场与金币市场的产品通道就此打通。中国东盟博览会与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目前正在广西南宁举行，前来参会的外宾也表达了对本届会议的期待，希望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沟通联系，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。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在公开市场开展了1200亿元逆回购操作。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通知，每缴存一年可贷10万元，最高可贷120万元，二套房既认房又认贷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降至60万，贷款年限量最长不超65岁，新政将于9月17号正式实行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你知道吗？听你说话，我只需要听你说话。声音中安全的让我害怕，这是一个快乐的警告，警告我别想逃，这个特别的时刻判断绝不会是你想要。 你也想

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、漆面被划伤、漆面被腐蚀？ X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，重你做施工标准，极致的工艺技术。 地址：北京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 FG 北京易车威 XPEL 旗舰店，电话153-1317-5888，153-1317-5888。 繁星戏剧村全新浸没式独角戏《迷失在时间无涯的荒野》将于9月6日浓情上演。该剧由黄彦卓编剧及导演，张唯一、左凌峰分别挑梁主演，相信将是一场堪称颜值盛典和气质殿堂的话剧之约。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。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欢迎收听经典969，我是主播乔一。9月13号，阿令木谢谢你2018新专辑试听会在中国魅力剧场举行。思麦奥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裁陈忠和、中非爱心大使、著名歌手黑珍珠玛利亚、星光大道总冠军杨光、中国女高音歌唱家李丹阳老师、舞蹈家谭美老师、中国铁路文工团青年相声演员张伟、中国青少年书法美术大赛组委会秘书长张杰等莅临出席。中非爱心大使、著名歌手黑珍珠玛利亚也来到了现场，在试听会上更是激情现场，谢谢你中国。阿令木现场演绎《快乐兄弟姐妹》，我在新疆等你，掀起试听会高潮。接下来由主播乔一为您带来试听会现场录音报道。在发布会结束后，阿令木和中国女高音歌唱家李丹阳老师也接受了969现场采访。 这张专辑就包含了我整个的一个梦想，因为我们新疆是非常美丽的地方，然后我把新疆所有有特色的歌曲就找了很多遍，然后最后选了这个大概8首歌曲放在了专辑里面。我觉得我这次选的每一首歌都是能代表我们新疆的，希望大家也喜欢。 中国女高音歌唱家李丹阳老师也对阿令木献上了最真挚的祝福。 谢谢阿令木的邀请，今天能够来到现场。那么我呢，是通过我们的 Smile 这个大家庭最早认识阿令木的。我觉得阿令木是个非常善良的、勤奋的大男孩。刚才我们屋里说是个大男孩，真的他很有爱，很阳光，很感染我。而且呢，我觉得他的歌声不但人长得帅，他歌声很有魅力。我在新疆等你很多很多歌都很有感染力， 争取能够有一首我跟阿令木的歌组合来唱一首我们心中的歌。 唱吧朋友，跳吧兄弟姐妹，快乐的节奏舞动青春的美。 Hello FM 969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里木，这是我的最新单曲《快乐兄弟姐妹》，希望我的新歌给大家带来幸福快乐。 幸福的美丽，迈出你的脚步，跟梦一起舞，幸福时代属于我，它属于你。 Sometimes you think I'm

当你走出半生归来依旧翩翩，在林志炫的歌声里有温情有故事，更有一如往昔的荣光。作为实力派歌手，林志炫的歌声依旧动听。那么在你的心中最喜欢他的是哪首歌呢？ 常常觉得心情像桌面一样，放着几天就会呈现出凌乱。或许我不擅长控制复杂情感，凭感受去给予去判断，听别人谈话，我还是选择爱的清爽，专注一颗心观察酝酿培养，在彼此都能有的空间慢慢成长，付出获得快乐悲伤，全心面对 茶，一壶酒，一首诗，一捧好时光，每个人都想过这样安逸的日子，但这些都不会凭空而来，而是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奋斗出来的。在青春年华里为自己积累更多的能量，才有可能过得更好。在悠闲的下午时光，张乔一陪你继续来听歌。 冲过无涯的铁路，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，肌肤也被你修补，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，是你去唤醒我，努力才能被爱慕，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，自己不好，我这幸运而合十眼睛，只得你沉重身影。如果这记忆非爱情，连天都不会太高兴，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，对你不止感激敬礼，斗你知己才是虚伪。 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。如果可抱起这爱情，连天都会替我高兴。莫非可终身美丽，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。这叫幸福，不怕流逝，任他们多漂亮，未及你矜贵。因有自信，所以美丽，使我自卑都放低，在半空之中亲你，不管生死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铮亮，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九，请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遵守交通规则。 就算匆匆赶时间，也要吃好每一餐。分开已经好久了，我已经戒了烟，每晚睡得早了点，脾气也温和了点。只是换了个方式念彼此，放下了很多事，扔掉了固执。我曾经的爱人，现在我的情人，我从照顾你的人变成远远惦记你的人。我难忘的爱人变成我的情人，我只愿你过得好，不管谁代替我来疼你。我感动个方式念彼此，放下了很多事，扔掉了固执。我曾经的爱人，现在我的情人，我从照顾你的人变成远远惦记你的人。我难忘的爱人变成我的情人，只愿你过得好，不管谁代替我来疼你。只是我们换了方式，依然牵挂爱着彼此，心中放下了很多事，卸下自私，扔掉固执。只是我们在碰面时想起那几年的坚持，依然觉得很美的事，那么真实，那么真。现在我的情人，我曾照顾你的人变成远远惦记你的人。我曾照顾你的人

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 中国台湾男歌手、词曲创作者，华语乐团五月天主唱陈信宏。 或者你有非常好的兴趣，你喜欢阅读，你喜欢听音乐，我觉得都是人生很棒的过的方式。所以，如果你有梦想，那就去追；如果你追失败了，没关系，再换一个梦想。而如果你没有梦想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的人生还是精彩而美味的。 国家一级作家毕淑敏， 当我们常常以为自己顶不住的时候，并不是最后的时刻，而是我们的精神崩溃了。那你只要坚持精神的重整，坚持精神的出发，其实当我们觉得那是万劫不复的情景，也依然可以去找到它的出口，也依然可以坚持过来。 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、音乐人周杰伦。 对，其实我觉得机会真的是很重要，因为老实讲，唱歌比我好，演戏比我好很多太多了。所以我觉得生命中当中要有一个伯乐，或者说那个伯乐是你自己。你今天去参加一个选秀节目，你就是自己的伯乐。老实讲，你没有被人家发现，你就一辈子在那边了。但是你不能一辈子在那边啊，你要往前走，你要去找寻机会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接下来是乔伊为您带来历史上的今天。在历史上的今天又发生了些什么呢？一起来关注。2000年9月15号，悉尼奥运会正式开幕。2001年9月15号，中国第一个全民国防教育日。2008年9月15号，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。2016年9月15号，天宫二号发射成功，中国迈向空间站时代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幸福是天生性格太顽固。 什么都糊涂，假装什么都瞑目，小聪明没用，把小人物完全做不了主，好像没有念过书，好像需要手保护，谁犯了错误不懂生气饶恕，能忍受会满足。 Thank you. 首歌告诉我，无论多远，跟着河流走，会有个人爱我。走吧，去吧，让梦。 现在已经傍晚六点了，太阳已经落到美丽地平线之外了，而你是不是也该回家了呢？提醒你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哦。我是张信哲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。